连成星座，星座连成星河，日月穿梭，灵感闪烁，放飞一首寻梦的歌。乘风沐浴春雨，春雨沐浴春天，心中洒脱，人生泪落，燃烧一把逐梦的火。我手把我现在鲜艳手面朝大海，心的跳奔向太阳，追梦人梦想成真，梦想的星空是永恒。 来吧，到我怀里，也

后也一样简单，一时一处却忘了应该是一种负担。 我将你的心熬成两半，一半是事业，一半是野心，宁愿喜欢用光切割也没人的时间，一分一秒却忘了自己将输给长板。 黄伟文跟熊天平的合作，这首歌叫做《野心》。随后会听到今天九点钟的末尾作品，这是来自于范晓萱的《You Don't Trust Me At All》。而稍后的时间会过渡到下一个小时的整点宣传以及广告的部分，待会儿接着回来，一会儿再见。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我真等着你回答我。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其实你不急着敷衍我，从来不撒娇，比温柔再什么，只要你一直抱着我，说你不了解我，但至少会去试着做，只喜欢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我真等着你放过我。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在回家路上，旅客名单没你的名字，我想你已经做了最后决定。 可是我失去你， 就这样说不要了，我突然明白了游戏里的角色。你要你的快乐，你选择你的选择，我只是个陪你疯了一场单向狂欢的过客。你的快乐，你是绝对自由的，我只能在你离开后发现你从来不是我的。选择， 只是个陪你疯了一场短暂狂欢的过客。你有你的快乐、你是绝不自由的、我只能在你离开后发现爱不是我的，在我为你付出一切之后，发现你是你自己的。 音乐和啤酒点燃夏天的荷尔蒙， 踩着油门，车速120，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白天追着蓝天白云，夜晚正着漫天繁星，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让自己尽情释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我挣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广告之后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许巍带来的作品，叫做《时光》。 在阳光温暖的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都想起也许就在这一瞬间，你的笑容依然如晚霞般，在川流不息的时光中神采飞扬。 许巍的歌《时光》，许巍是一位对于自由生活有非常多向往的人，他的生活态度也很低调，但是对于写歌、对于创作这件事情却是非常的执着，所以很多时候能够在他的作品当中听到他的一些人生的感悟跟体验，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接下来是林凡的《明明爱你》。 不敢放心爱你，再爱就伤感情，保持安全距离，好朋友才是最好的关系。太

轻薄的月牙一粒粒脸上寂寞的村庄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两句话两年之后可以忘记的地方我的心就像西风啊树在人家池塘不落落叶花以后的我怎么忘了西风啊树在人家池塘不落落叶花以后的我怎么忘了 一小调然后这是非常有难度的一首歌曲而接下来要听到黄大炜的秋天1944这是黄大炜最为出名的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说到黄大炜呢可能大家对他最熟悉的一首歌曲叫做你把我灌醉对不对而这首歌在后来有经过太多人的翻唱今天要听听看这首秋天1944 什么都不是我们什么都不是只是被遗忘在世界的一个角落要爱只能够向天祈求无论是什么年代为什么伤害这些随手可买随手可买你希望我陪你回到那一年的上海风不断地吹进眼里的恋爱我看着我爱人反复看着更爱的人提一盏风灯他从少女模样变成妇人风永远吹不停 In the fall of 44我闭上眼去想忍不住放声的哭第一次我感觉我的无能为力天啊如果多累 Go back in the fall Fall in fall有谁可以看得清在人与人之间珍贵的感情去爱甚至去爱别人学着尊重别人不管他的地位不管他的语言他的颜色风永远吹不停 In the fall of 44

打乱这画架，骗自己他就要到了， 可以哭却还拼命的挣扎，说什么只会让人当笑话，爱是花儿的芬芳，是蝴蝶的翅膀，是相信的不够拼命，是他的方向，爱在孤独中绝望，在绝望中坚强，坚强后继续不停寻着他。身体无助到想要死掉，雨一直不停下，眼里起了沙，骗自己已没了牵挂。 作何感想？在社会各界深入开展文明单位五个一的创建活动中，你还会觉得这种非常经典的旋律有些突兀吗？品味1033与你携手，从身边点滴